施展了鹰烫的大漠孤烟，在半空中仿佛展翅雄鹰一般卓然不群，现场哗哗哗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韩文清的真实意图他们未必就看懂了，但至少方才那一幕确实是大漠孤烟鹰塔连彩将君莫笑给踹入了岩浆中，就算大漠孤烟落入也就是稍待片刻的事儿吧，但就这前后脚已经让霸图观众觉得他们占了很大的上风。爽就一个字， 没那么简单。 但有眼尖的高人却发现已经跌入岩浆的君莫笑还有动作，叶修是这么简单就会被料理的人吗？当然不是，这家伙刚刚还有心情说垃圾话呢。结印，因为坠落而掀起浪花的岩浆当中，就见君莫笑双手飞快一个笔画，一个忍术的结印已在瞬间完成。虽然跌落岩浆当中，但是君莫笑总算是摆脱了大漠孤烟贴身短打的局限，终于可以施展一些其他技能了。噗，一声轻响，岩浆中的君莫笑化成了一团蒸汽，影分身那点微薄的生命瞬间就被岩浆的热度给蒸发了。影分身术，君莫笑此时施展的自然就是这个时常被当作瞬间移动技能使用的忍术。真身会去哪里？啪咕两声响，岩浆翻腾，刚刚蒸发掉君莫笑影分身的那个地方，君莫笑现身。怎么回事？所有人茫然，这当然绝不可能是叶修所选的真身要到的位置。那么只有一个解释，这个影分身术竟然被打断了。回放，太需要回放了，大家完全搞不清楚这一瞬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场上的两位选手各自心知肚明。鹰踏第六脚，五脚鹰踏罢，叶修立即操作施展影分身术，却不料五脚之后还跟着第六脚，就是这一脚恰恰好将影分身术打断了。那个被岩浆所蒸发的只是一个失败的影分身，真身也根本没能逃走，直接就被这一脚给踩下了。第六脚鹰踏，这确实出乎了叶修意料，但他倒也没觉得这有多么不科学。鹰踏原本的极限是五脚，在75级等级上限开放后，技能等阶跟着也提升上限，不过鹰踏的出脚次数还保持在五脚，但是这个等阶上限只不过是用技能点在技能数上加点所能达到的上限，或有提升技能等阶的装备是可以打破这一上限的，继续提升的。很显然，大漠孤烟身上的装备就有提升鹰踏等阶的，将这一技能的等阶达到了可以连出六脚的程度。这一点没有看到技能施展实在很难知道，银装的属性都是隐藏的，大漠孤烟这十年角色如今身上已经一件成装都没有了。观众们还没闹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显而易见的是影分身术被破坏。不管了，先掌声。于是掌声中就见君莫笑挥舞着千机伞直接从岩浆中窜出，犹如蛟龙出海一般，身上的火苗啊岩浆啊的不住的往下滑落，噼里啪啦的挂起了一场火雨。千机伞没有变化任何形态，直接就朝着大漠孤烟就砸了去。不变形态的千机伞那是属于圣职系的武器，于是君莫笑这猛然间窜起是什么技能，一些人就已经判断出来了，骑士技能英勇跳跃。韩文清无奈，太无奈了，他可以预判到影分身术，毕竟那个技能二十级以下属于散人常规技能，在这种情形下使用也极为合适，所以他又针对性的在鹰塔五脚后稍有停顿，略给了叶修一个空档，待他结印时再让大漠孤烟第六脚踏下，准确破坏了这一忍术。但是现在英勇跳跃非二十级以下技能，意味着这是在千机伞圣职系武器形态下的打制技能，除了转职技能和觉醒技能，任何一个中高阶技能只要有技能卷轴就都有打造的可能， 各大战队都时常利用这一点，调整角色武器上的打制技能，在比赛中给对手制造惊喜。但是从来没有哪个角色拥有过千机伞这样的武器，12种形态，12个打造技能，囊括6大职业系，这个惊喜真是太大，完全没有办法销售。韩文清可以意料到影分身术，可这个英勇跳跃实在没有办法做出预判。不过韩文清总算做出了一些防御措施，钢筋铁骨。大漠孤烟在施展鹰踏前那记高踢前就已经开启了钢筋铁骨，此时还处在这个技能的状态中，韩文清就是想用霸体状态来抵御叶修可能制造出的一些他意想不到的破坏。他可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可以真的完全限制住叶修，否则联盟初期的传奇就该是霸图王朝而不是家世王朝了。此时英勇跳跃这技能让巨木啸窜出岩浆老高，千机伞劈下看起来也是声势惊人，但韩文清无比清楚这一劈只是花架子，英勇跳跃的攻击判定是要落地的那一瞬间才产生的。空中巨木啸摆出的架势再夸张，自己的大漠孤烟一拳也足以轰飞他。但韩文清可不想这么干，一拳轰飞这家伙，顺势折腾两下，没准让他给晃回地面去了，然后自己落到岩浆中，这不是自寻死路。方针不变，自己不怕落入岩浆，但是无论如何也要拖着这家伙一起。空中的大漠孤烟已经摆好了架势，韩文清死死盯着巨魔啸手中千机伞的来路，唰，千机伞变化。果然韩文清一点都不意外，他早就猜到叶修绝不可能真用英勇跳跃在空中的那点花架子来攻击自己，那连大漠孤烟的霸体判定都破不了，肯定会变招，肯定会有别的攻击。韩文清猜对了，他的视线根本就没离开过千机伞，千机伞一边飞快改变着形态，一边已经朝着大漠孤烟挥落。等的就是你，大漠孤烟双手叠出，空手入白刃，锁住，交错的双拳将千机伞牢牢锁住，挡拆技，一挡之后再就是拆。下去吧，大漠孤烟自千机伞上借力一掌劈出，就要将居木啸重新劈回到岩浆中，却不料这一掌竟然劈空。怎么可能？亲吟拳法家10年的韩文清从未有过空手入白刃锁住武器后却打空的情形，挡拆技一挡一拆虽分两节却是一体，一挡之后对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避过接下来的那一拆。这时千机伞的攻击虽被空手入白刃架下，但形态变化却彻底完成，伞柄拉开，伞骨却夹同着伞面挤成一团，好像随时会掉下来一般挂在前端。这个形态是战莲。从骑士剑变成战莲，依然还是圣职系的武器，这意味着这一变化丝毫不影响技能过渡，因为能施展的都还是圣职系的技能。圣职系的技能，君莫笑一手抽回千机伞，形态再变，飞快拆成两截，好像长着翅膀似的飞落到君莫笑的左右手中。飞，韩文清总算反应过来了，魂玉，驱魔师技能魂玉，直接将武器飞出攻击目标的技能。也就是说，刚刚千机伞从骑士剑变化镰刀挥舞出的攻击判定，千机伞不在居莫笑手中的是属于飞行道具。挡拆技对上飞行道具，那确实是只能挡，没办法拆。人离着你十几步远的时候怎么拆？此时居莫笑虽距离大漠孤烟极近，但判定方式是一样的。空手入白刃拿到的是一个飞行道具，所以那一挡是没完全锁住君莫笑身形，那么那一拆君莫笑自然就可以闪过。化解了大漠孤烟这一击，千机伞已拆成两截东方棍，寒光一点射出流氓技能毒针，又一个武器打制技能，此时距离又是如此之近，根本来不及闪避。毒针刺中，伤害不高，出血状态也不可怕，但毒针可破霸体状态。君莫笑的毒针只有一戒，但只一戒破霸体也可长达5秒， 对于此时的情形来说，足够得要死。五秒就足够两人的角色掉岩浆八回了。几乎是与毒针同步，巨木啸脚已踏出，空中没办法闪避，霸体状态也被破坏，韩文清只能操作大木孤烟挥拳招架，啪啪啪，扑咚，啪啪，影踏。君莫笑所使的居然也是影踏，此时不在乎有没有伤害，不在乎对手招架与否，三角影踏，大木孤烟已经被踹入岩浆，跟着君莫笑还在踩着他继续未完的两脚呢。掌声还在响着，霸图观众可是绝不可能给予叶修掌声的，星星粉在霸图的主场也根本占据不到这样的声势。这掌声还是之前大漠孤烟破了君莫笑的影分身术，将他再度送入岩浆中时大家拍起的掌声。结果场上变化就是这么快，大家的掌声中，君莫笑英勇跳跃，在御魂出手骗掉大漠孤烟的空手入白刃，在毒针破霸体，鹰踏将大漠孤烟送入岩浆。这就是顶尖职业高手的反应和操作，用秒算那嫌太慢，霸体观众的掌声都还没来得及收呢，这边叶修已经完成了一系列操作，落在岩浆中的已经成了他们的队长。没有文字可以形容这一瞬间的交换到底有多快，角色浮空那能停留多大会儿，但就是这么会儿，两人却站出了这么多的变化。大漠孤烟终于落入了岩浆，君莫笑借着鹰踏之力处于浮空中，三人这层出不穷的花样，已经没有人肯判断他接下来是不是有办法回到陆地。韩文清也没办法，但他知道如果让君莫笑回到陆地，这一局自己就输定了。无论如何也要拖下他。大木孤烟岩浆中身形一闪，云身单手急探，从一个十分刁钻的角度捉向君莫笑鹰踏后就要收回的单脚，还差一点。大木孤烟此时还未落底，身形犹自在下沉中，手虽已探出，但下沉却让这一抓看起来还差了些许。结果就在这时，君莫笑的身形猛然快速一沉，那脚踝像是送上门似的落入了大木孤烟的掌中。是什么阴谋吗？戒心较重的很多人顿时都把这当作是叶修有意为之的圈套了，但是高手却立即看出这不是叶修有意为之，他也很无奈，他也很被动。然后大漠孤烟这探出的单手可不是什么寻常手段，柔道技能头上浮，这就是韩文清在今天这场生死大战中给他的大木孤烟选择的打制技能了。头上浮，对空具有极强判定的抓取技能，就是凭着这一技能的强力判定，才能将并未完全触及的目标一把扯下。挥臂，岩浆飞溅。君莫笑这一下可不是坠落，这干脆就是沉默。被大漠孤烟这样单臂一轮，整个人横着身子直接就把岩浆给劈开了，但紧跟着岩浆回落，瞬时间就将君莫笑整个人给吞没了。所有人目瞪口呆，大家也不知道在这幅图的岩浆中这样被直接沉没会怎么判定，直觉上这样应该画得连骨头渣都不剩了吧。韩文清却不敢就这样放松，大漠孤烟迈步前进，他凭着自己的判断就要对沉下的君莫笑继续追加攻击。谁知刚迈出两步，哗的一声，大漠孤烟身后猛然飞起一个身影，像是一团火焰燃烧着直撞大漠孤烟。人法地心斩首术。